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20: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2019年北京青年广播全新打造12档节目与你见面， 志在未来。 我是夏晴，志在未来，让职场之门为你打开。 我是体验官。 大家好，我是高燕，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 左右巡航， 我是常小航，左右声道巡游远航， 志向生活， 环球数码有新意。 辣妈正传， 大家好，我是袁一，辣妈正传让你养娃不乱， 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如你所愿。 982变形记， 我是小雨，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在982变形记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 我是漫游嗨翻天主持人小美。2019，让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 挑战新歌声。 我是道道，好听、好看、好玩，就在挑战新歌声。 夜色开场白， 我是楚笑，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 10点答录机， 我是周准，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杰克堂的故事盒， 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青年广播诚意巨制12档全新节目，2019陪你天长地久。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北京时间的晚上8:03，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左。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啊，还是非常开心可以在直播间，在我们每个周六周日的晚上和各位用音乐的方式来相约哦。那具体的办法、参与的方式有以下的几种，各位一定要仔细听好了。那首先呢，就是我们传统的方式 FM 98.2 AM 9927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要是现在各位啊在家里面吃完饭了，现在又没事的话，推荐各位用我们视频的办法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那视频的方式又有以下的几个，首先呢，在微信当中去搜索我们的关键词，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那左下角的直播间的按钮里面有一栏叫做挑战新歌声，各位直接点击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我们深度合作平台当中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赶快参与到节目当中吧。 当然欢迎大家通过以上这几种的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来观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调频，也就是 FM 98.2 和 AM 927双频来收听到我们今天晚上的挑战新歌声。 外面天没错啊，外面的天气很冷啊，但是我们的直播间热度在不断的攀升，因为每期都有非常棒的嘉宾来到直播间哦。 嗯，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直播间也很热， 确实很热。但是你看我跟大佐，就是一个像夏天，一个像冬天。 一年四季的我， 嗯， 一年四季的 你一年四季的我们啊，不管你们是在什么样的季节，只要用音乐的方式，我们就可以内心火热起来了。 好了，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挑战新歌声的挑战嘉宾周金阳，欢迎金阳来跟大家打招呼。 大家好，我是歌手周金阳。 哇哦， 大佐好，月月好。 Hello， 可以离我们的麦稍稍近一点， 很少有，对， 是这个麦， 对，可以离麦更近一点，同时很少有嘉宾会主动就把我们每个人都打一个招呼啊，所以非常有礼貌啦。欢迎你的到来。 今天的金阳也是作为我们挑战新歌声的挑战嘉宾啊，会送给大家五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没错，今天的嘉宾又是怎样的风格呢？我们拭目以待。 还是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 ，C 位主打歌。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C 位主打歌。 C 位主打歌，今天的 C 位主打歌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周金阳啊，今天准备给大家唱什么歌曲？ 唱一首敲打天堂之门。 敲打天堂之门。 哦，敲打天堂之门。 哇，第一首歌曲难度就这么高？ 对，我觉得这个对于所有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当中，已经算是这个难度在中上，而且是偏上的那一种，难度很大哈。但是我们还是一样的期待一下，同时呢，也请我们的嘉宾离我们的话筒更近一点。好，开启我们今天的 C 位主打歌吧， 一起来听吧。 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周金阳 Knocking on Heaven's Door。 嗯，哇哦，很好听，而且很有他自己的味道，我觉得。 对， 因为他的声音，就是他的嗓音很特别。 嗯，因为今天啊，我这个最开始主题想的是来听听这个烟酒嗓。 对，他的嗓音真的很特别，这个就是我觉得是对他的第一印象。而且他还选了这么就是很适合他的这样的一首歌，确实难度也比较大，因为是很经典的嘛，所以这个用不同的嗓音去唱，我觉得这个胜券在握。 第一首歌曲过后啊，不知道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挑战嘉宾的印象如何？ 大家可以发一发你们对我们今天嘉宾的印象哦，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到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把你们想说的都说出来吧。 那接下来还是进入到我们经典的挖坑问问题的环节啊。 对， 哎，金阳做歌手有多少年了？ 11、12年要有了。 哇， 10多年了， 11、12年要有， 11、12年了。 嗯，那整个在做歌手的这段期间当中，是一直以自己一个人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整个的组合呀，或者说那种摇滚乐组合的形式出现？ 最早，我在老家的时候是玩乐队的， 乐队。 后来，对，因为这个在小地方受限制，就当时整体乐队演出没有太多的生存空间。 嗯， 后来也是被迫一个人拿起吉他就是开始各种走穴啊，各种酒吧里的演啊、唱啊什么的。 听得特别像大鹏老师，大鹏老师在他大学啊什么的时候，也是在东北那边，就是他的家乡吉林，应该是吉林那边，对。然后就是组建了一个乐队，然后可能也是慢慢的，就是因为城市发展可能相对来说对乐队的需求量没有那么大嘛，所以说慢慢的大家可能也是就是奔向各个地方，然后做着不同的职业，做着不同的事情啊。然后呢，大鹏老师后来来到北京就做了一名主持人，一开始。对对对，慢慢的现在也是有更多的发展。所以你还记得当时应该是您在多大的时候去组建的乐队？ 18、19岁。 哇，也是那个就是 年纪 最叛逆的时候。 对，最叛逆的时候。 对，最有想法，最有叛逆的时候。那时候为什么要组建乐队？ 就喜欢呀。 就是喜欢。 真的就是喜欢，从骨子里喜欢。你现在扔下让去做别的也做不了。就真的是喜欢， 就是喜欢，然后一帮就是小伙子们，然后喜欢，然后大家就攒了个乐队，是吧？ 对对对对， 当时是玩摇滚吗？ 当然喜欢摇滚乐，就直到现在我也是，还是喜欢摇滚乐。 你喜欢哪种？就是那种特别重口味的，还是？ 比较流行一点的， 流行一点的。 就是、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流行摇滚，好听。 哦，对， 就最后还是好听， 对， 大先生那一种，邦乔维。那种 哦，您也喜欢大先生？ 对对对对，他特别喜欢大先生 对，所以您也是受到很多自己喜欢的乐队的影响吗？ 对对对， 风格上。 对对对，但随着年龄增长，这些年还是喜欢去听鲍勃迪伦，听那个李科恩卢里德， 已经偏向诗人化了。 对对对对，这个就随着年龄， 随着年龄，随着阅历的增长。 对对 对, 对, 对，那其实你看，就是之前在十几年前就开始用乐队的方式了，跟音乐，然后结下了这样的一个缘分哈。那后来您说您就是可能乐队后来也是做了很多很多尝试之后，然后大家可能各奔四方了。那现在大家还有做音乐的吗？因为我看您是一直在坚持。 挺巧合的，就是当时我们一起玩音乐的小伙伴，现在还在北京做摇滚乐队，而且做的还不错， 是吗？ 还在继续做乐队？ 对对对，以前的鼓手跟吉他手还在北京，他们做的还不错。我是，半年前回到北京。 哇哦，这个好棒，因为。你看，因为我之前为什么特别有感触呢？我是问到，没有没有，我问到过很多的朋友，他们就是因为那个年纪，比如说在十几岁的时候，真的，喜欢音乐，然后又很有想法的这样的一个年纪哈，很多人都会用乐队啊，用摇滚的方式去抒情，去抒发自己内心当中一些 情感， 对内心当中的一些感受。然后，但是呢，能存活下来的乐队真的很少，说实话，而且很多就是可能各奔东西了之后，就为了生活，为了怎么怎么样，就不会去坚持这件事情，所以还是蛮可贵的。 那如果要是让你现在再选择的话，你是会选择继续去玩摇滚乐，会这样吗？ 应该会的。我个人觉得，因摇滚乐这个东西特别大，而且是中国的摇滚乐跟外国摇滚乐 不一样， 对，是两个事儿。 嗯， 这个中国的、这个， 您怎么看中国和外国的摇滚乐的区别？ 我觉得我个人我觉得咱们中国的摇滚乐还是比国外的摇滚乐可能还是要更深一些， 更深一些。 对、 嗯， 这个不是说论技术， 嗯、 你说论技术这个东西起源于国外， 嗯， 它可能会，可能啊，现在国内有好多乐手，技术上可能不比国外的乐队差， 嗯， 但是说。中国的摇滚乐，我不知道怎么理解啊。 嗯、 叫我认为许巍老师的， 嗯， 我就觉得他那个东西就真是很深，很有生活的。 对对对。 但老外的那个摇滚乐，你一听可能是说技术上啊、律动上啊比较新鲜、比较新颖。 嗯。 但是说，咱们作为中国人，反正我听这些摇滚乐，你还听许巍老师的东西、 嗯， 还觉得好深、好有生活、啊，是这种感觉。 哦、那说明您听懂了。对，因为 或者说，国内的摇滚乐可能更多的是印在了骨子里边， 对对对， 它流淌在每一个 内心更有感触。 对，玩摇滚的人的血液里面是会有这种东西的、 嗯。没错，因为这种说法还是在节目当中第一次听到。因为就是我们都知道，像刚刚老师也提到了，说像摇滚呀、啊，像很多音乐类型都是从国外传到了国内，我们才流行起来的。所以大家可能普遍觉得国外的更新鲜、更潮流，但其实可能在国内也有我们自己的深度的东西啊、等待我们。去慢慢发现， 东方这个文化有关系。 对对对，是的。 真的，之前也去问过好多不同的玩摇滚的乐队啊，这个大家的想法倒也真的没问过这种类似的问题。 对，就是普遍认知还是刚刚不是说到了，就是觉得哎那边呢可能更洋气一些呀、啊，对，国外的更洋气一些啊。但是所以说，你看刚刚就一直在追着我们今天的嘉宾在问这个事情啊，因为发现了一个不一样的观点，也很有深度了。 嗯，那建阳当时玩摇滚乐玩了多久？ 我觉得 就是作为一个乐队而言，当时 两年左右吧， 2岁、哦、 两岁的一个 就是 rocker 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是有2岁。 后来之后就基本大部分时间都一个人拿起吉他自己玩。 当时为什么就是因为机会少还是 因为当时乐队在我们当时那个环境下是没什么生存空间的。 哦， 然后之后一个人就是独行快众行远嘛，就我现在也在考虑去找一些好朋友再重新组乐队，重新做音乐、 嗯、 好好的去发展一下看一看，也是有这个打算。 嗯， 就说就好多是这样，大长发呀，看着长 得，您那时候也这样吗？ 真的玩摇滚的那帮人 啊、他们看着有的真的是很摇滚，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 内心不摇滚， 内心不摇滚， 对， 或者是他作品可能没那么摇滚。 人要更摇滚，我觉得这一点就像中国这个坚持摇滚乐这个事儿，哎，真是没法说。我现在一说再说头 可能有的时候要灵魂当中有种下摇滚的这样的一个基因才可以，而不是说表面上我弄点纹身啊， 是， 然后我头发弄成什么什么样， 是 不是？ 是， 感觉像那种印象摇滚。 对对对。哎，我觉得今天的嘉宾真的很有深度哦。嗯。 哎，那既然说到这儿，金阳，你怎么看待现在中国摇滚乐的发展？这个问题问的可能稍稍有点大了。 近些年，其实我一直特别关注这个本土音乐。 嗯。 就中国，我们这个近些年可能大环境感觉上是好了很多。 嗯。 就全国各地的 有好多人去开始喜欢认识摇滚乐。 对对对，就是尤其这一年全国各地的这个 音乐节， 然后之后还有地方出来的乐队都很有一些很不错，真的很好。 嗯， 就说有这种空间，有向前走的动力也好，有生存空间也好，肯定是一个好的方向。 嗯， 但说我这些年是不是很喜欢，我会关注他们，但有一堆有很多另一大部分真的是就说只是说让这个行业门槛 不是说门槛低，因为音乐本来就每个人都能玩嘛。 嗯 嗯。 就现在都不好说，看嘛。 嗯。 就是毕竟这个中国摇滚乐是一个真是特别长的一个过程，就现在也是都在看。 嗯。其实音乐就是另外的一种语言，然后不管它的综观啊，就整体上去看它发展成什么样，其实它都是在表达着我们的所思所想，表达我们的情绪，我们开心就好嘛，用音乐的方式交流起来就可以了。 嗯，没错。 那么接下来要不要再来点音乐啊，活跃一下我们的直播间。 哎，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用音乐的方式啊，来跟大家分享这个美好的夜晚。 嗯， 刚刚那首歌曲叫做 Knocking on Heaven's Door。 嗯， 那接下来这首歌 要唱哪首？ 唱一首 Sailing 吧。 哇、wow、 Sailing 哇。哎，你先在静阳唱歌之前先猜测一下这首歌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在他的演绎下 还是那种很成熟的嗓音下的，我也不知道。我们可以拭目以待一下哈。 拭目以待。 嗯， 一起来听吧。 刚这首歌曲叫做 Ceiling， 来自于我们今天的挑战嘉宾周金阳。 嗯，我现在可以回答刚刚大佐老师问我的问题了，因为我们一开始第一首歌是见证了或者是看到了我们今天嘉宾的嗓音啊，听到他的独特嗓音，然后呢刚刚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眼神当中透露出来满满的都是故事啊。 嗯， 因为就是觉得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啊，来到咱们直播间的年龄大家其实都各不相同，有小一点的十几岁，然后还有不同年龄，大家的经历不一样，所以有的时候就觉得这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会觉得哦，嗯，真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对，而且 他的状态， 你知道我刚刚在想什么，因为之前也聊到就是金阳在做摇滚乐队，或者说在认为现在的摇滚乐的一些故事之后，然后再听到他刚刚的那个声音，因为今天金阳用的是咱们这个原声的外码，就是 对对对， 完完全全就是自己的真声。 这块也可以跟我们听众和网友说一下，真的是他自己的本声。 对，然后你可以从他的声音里面听出那种颗粒感和他的那种之前的怎么说，经历过很多的故事一样。 对，所以说这 虽然不知道这个故事是 多少故事呢， 但是你肯定能知道这个男人一定是经历过事儿了。 是的，所以为什么刚刚说这样的感触，也是因为我们接下来也要继续的来问我们的今天的嘉宾啊，因为刚刚说到说在做 rocker 的时候是有两年的时间，那之后呢又带着一把吉他，然后去各个地方唱自己喜欢的歌曲，然后再去创作，再去感受这个世界，所以那后面的音乐故事又是怎样呢？就很想去知道了。 那后面的故事我们也放到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块分享。 对，在这儿也期待我们的听众和网友朋友们啊，如果要是现在路过了我们的直播间，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节目，因为很有 feel。 那我们一会儿见啦。 一会儿见。 Fuck a verse, fuck a hook, I use the whole instrumental. Just to reiterate the commitment I have to exploring. Like would you ride it like a horse, like my last name is Lauren. I'm more than interested, baby I'm infatuated. You been held back, I'll get you to graduation. Help you with your cash.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北京榜 样，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陆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年轻的声音。 说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今天的节目真的非常值得看，因为刚刚我们在前半时段当中就聊出了很多很有深度的对于音乐的认识，所以在这儿呢还是强烈推荐各位用不同的办法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具体的方式又有以下的几个。那首先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声音啊，可以听了。当然，更加推荐的就是我们视频的互动办法。那具体的方式有以下的几个：第一个呢，就是在微信当中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各位点击关注。左下角呢是我们的“挑战新歌声”的直播间的选项，各位直接点击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当然，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去搜索“活力九八二”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赶快参与进来吧。 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的挑战嘉宾周金阳，欢迎金阳。再来跟大家打招呼。 大家好，我是歌手周金阳。 欢迎、 欢迎欢迎金阳。 我觉得金阳特别好有趣的一点啊、就是在打招呼的时候永远就很谦虚那种状态，很羞涩的状态，然后但是呢当他去聊到音乐，聊到对于音乐的认识的时候，反而变得侃侃而谈。对，所以就觉得很棒。 刚刚啊，上半段的节目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两首非常好听的英文歌啊，这个一首 Sailing， 一首 Knocking on the Knocking on Heaven's Door、两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 所以接下来我们又要分享歌曲了。 接下来金阳准备给大家带来什么歌？ 唱一首罗大佑老师的光阴的故事吧。 哇、 又是一个很经典的歌，我们一起期待。 那在这首歌之前还要问你同样的问题， 那更要看出 光阴的故事 状态了。 你看光阴的故事罗大佑老师版本的，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有可能一些网络歌手重新翻唱的这个版本、或者是说一些这个主流歌手去唱的这个光阴的故事的版本、大家听的也都差不多了。我比较期待金阳的版本。 没错没错，因为每个人经历不一样，所以他在诠释这些内容的时候肯定他的状态是不一样，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吧。 OK， 接下来这首歌曲光阴的故事，看看里面到底有多少故事吧。 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地这么想。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它点点地流转，风花雪月的世纪里我在年年地惆怅。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伤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老的心以及褪色的圣诞糕， 年轻时为你写的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过去的誓言就像那歌本里缤纷的书签，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可是终究是一阵烟。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远去的笑声，再次的见面我没有经历了多少的路程，不再是旧日熟悉的歌，有着旧日狂热的梦，也不是旧日熟悉的你，有着依然的笑容。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 光阴的故事来自于周金阳， 很好听哦。 我觉得在这个比昨天稍微暖和了一点的冬夜的晚上，还有什么就是开心的事能比一个能比一件去听一个有故事的男人唱歌更好的呢？ 哎，这句话特别好，就是听一个有故事的男人唱歌，用音乐诉说的他的那些情感和经历啊。 对， 确实能听出来。 哎，真的不知道刚刚大家我们的听众和网友朋友们在收听这首歌曲的时候，脑海里面会想到什么样的画面啊？这个我之前也铺垫了不少，比如说罗大佑老师的版本，那可能就是我真的在成长之后，真的在成熟之后，或者是说我已经这个不再年轻，或者是说已经过了中年的这个年纪了，我再重新回看到之前的光阴的时候，但是我刚刚从就是我的想法，我听到金阳的声音里面，可能那个画面感给我的是我还想再去拼搏，虽然我之前经历过那些光阴，但是我还是想再去为我的未来拼搏。 这个可能是就是隐藏在这些字字的情感当中。然后我刚刚听完了我们的金阳唱歌唱这首《光阴的故事》，除了他嗓音特有的那种沧桑的那种感觉，包括他的段的那个处理也会有一点，然后同时我觉得好像就是反正莫名其妙的就觉得他是那种很享受平淡日常的生活，但是呢就是经历了很多也会把他们看得很淡的这样的一个处事的一个状态，就是我能听出来从歌曲当中透露出来的这种状态。那刚刚我们其实在上半时段也说了嘛，说肯定有不少的故事哈，所以接下来继续又到了您给我们分享您音乐故事的时刻了。 对，可以跟大家简单的分享几个小故事。 比如说您就是抱着吉他然后到各个地方去唱歌，那个时候有没有一些自己的心酸史？ 我其实我觉得我还好 还好 还好啊。我觉得这个真是心态的。我可能曾经也有一段时间心态特别不好，但是这随着年龄增长调整过来了，没什么，像我们非常简单，拿起吉他 到各个城市的酒吧街， 嗯， 酒吧就敲门呗， 嗯， 需不需要歌手？ 嗯， 需要歌手，你让我试试， 嗯， 啊，行，你就用我，不行我就被请走人，就很简单， 嗯， 啊，特别简单， 嗯， 啊，没什么太记忆特别深的，没有。 嗯， 啊， 那就你说你是在去找一些机会的时候会很简单，因为就是想去唱歌，就是想用音乐去表达自己。那比如说你真正因为我知道你也会有很多的不管是酒吧呀还是在一些其他地方的演出的经历嘛，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让你难忘的一些回忆，比如说你唱歌，然后比如说你在唱某一个歌真的触发到一些人的情绪，然后他会跟你去分享吗？ 我这一次来北京的时候，在厦门有一个印象特别深， 嗯， 有一个客人， 嗯， 他就是也是中年了， 嗯， 四十几岁，然后之后衬衫啊，西裤， 嗯， 就像一个事业有成， 嗯， 这样一个老男人吧， 嗯， 之后我临下班的时候，他点歌点了一首崔健的《花房姑娘》， 嗯， 然后 我。这个印象我到现在我对这个人印象都特别深， 嗯， 当时在唱花房姑娘的时候，他整个人因为他穿得非常 笔挺， 对， 嗯，很 正式，然后之后他听到花房姑娘了以后，他跟他那个节奏就不自然地动起来， 嗯， 然后之后整个人身体就要起来了， 嗯， 当然就我其实特别能理解他是因为那个年代， 嗯， 听到崔健的歌， 嗯， 然后之后在那种环境里，可能也是因为这个生活， 可能他之前也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姑娘，这样的一段经历。 对对对， 嗯， 之后他整个人就不一样了。我那个是印象特别深， 印象很深。 对，在之前就说，去给不管说是做大型的还是小型的一些这个演出， 嗯， 没有什么太，我觉得都是很正常的， 嗯， 就一个歌手嘛。 就是歌手的日常生活， 对对对 对, 对。 但是像这种真正能触发到这种情感心灵深处的这样的故事，其实您还是印象很深刻的。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后来有没有跟他去聊？ 嗯，没有，因为当时只差五分钟下班。 嗯，明白明白，嗯。但其实我觉得， 其实印象里对这个人， 嗯， 到现在我印象都特别深。 明白，其实可能通过那个眼神的一次交汇，彼此之间就会懂，都是有故事的人。 对， 嗯， 其实我觉得，你猜为什么我们俩问不出来故事？ 嗯，为什么？ 因为可能作为静阳本身，或者是作为我们这些人没有经历过那些事情，或者说没有成为一个歌手去全国各地去跑演出这样的， 你是说我们没有相似的经历？ 对，一方面是我们没有这样的经历， 嗯，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静阳他是一个归于平淡的人。 嗯，对，所以我刚刚想说金阳他自己的心态，他说自己心态特别好，而且其实他就是性格的那种内敛的这样的一个成分也会让他就是可能对把这些事情都看淡了， 很好。 但是我感觉他在说尤其是在讲那个故事的时候，其实他也很激动，然后他眼睛当中还会带着噙着泪的那种感觉，因为就是可能我们离得更近一些哈， 嗯， 包括我们在之前听歌的时候感觉真的是不一样的。所以不知道我们的听众还有网友们，你们在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听到了他演唱的歌曲之后有怎样的感触，又触发了你们对于光阴对于过去的哪些故事和回忆呢？不妨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那既然说到了作为一名这个可以说打引号的一名流浪歌手啊， 流浪歌手， 那肯定全国四处各地都会要去。 嗯， 那接下来这首歌曲还是来自于我们的周金阳，叫做《旅行》。 哇，应该更有感触了哈。 嗯，看一看旅行的味道如何？ 哎，一起来收听，一起来看。 战场在白云间，蝴蝶自由穿行在清涧，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有一群湘西归鸟，总是要说再见，相聚又分离，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谁画出这天地，又画下我和你，让我们的世界如此精彩，谁让我们哭泣，又给我们惊喜，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遇，总是要说再见，相聚又分离，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战场在白云间，蝴蝶自由穿行在清涧，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有一群湘西归鸟，谁画出这天地，又画下我和你，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谁让我们哭泣，又给我们惊喜，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 旅行的味道， 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啊。我刚刚突然在想问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因为我都觉得很奇怪，就是突发奇想想要问啊，我们的金阳因为一直在路上，在音乐的路上，那有什么东西是陪伴着你一直就是在这十几年的当中，是这把吉他还是 这个就是 这个不是 这个不是 我听出来了，这个不是 这个就我现在其实也属于特别纠结这么一段。 为什么会纠结呢？ 因为 不知道该不该继续坚持下去。 这个是应该是挺确定的，应该是会坚持。 我觉得他可能纠结的，我猜测啊，是他风格的一个纠结，是不是？ 风格，然后之后还有就是说这个做音乐，这个做歌手这个命运。就其实就我们现在就做歌手，其实就这几种选择，其实选择并不多，而且有一些还要靠运气啊，还有真是有实力啊等等， 是的是的。 那现在就是这个东西，我其实现在并真是不纠结，就是说这个东西就这样呗，我也不能说因为什么什么什么我就不弹不唱了，也不会，但是说这些年弹吉他肯定听音乐，弹吉他看电影，这就伴随自己生活呗，就跟常人一样，平时跟大家都一样嘛， 其实每个年龄每个人不管是他是什么样的角色什么样的身份、然后或者是说他在这个时候他发展成了什么样的一个样子，他都会有自己的一些困惑，所以金阳刚刚也是说现在可能自己也会有一些纠结啊，但是方向还是非常坚定，那就是继续音乐的了， 坚持做音乐， 对，继续音乐的道路。那刚刚说完了摇滚，说完了自己又尝试了很多，你的风格到底是怎样的？ 我现在 很纠结， 真的很纠结。我其实我流行也能唱，我不知道上一次大佐有没有听到我。 大佐老师其实是跟金阳就 是 之前有过一些，对对对，有去听到现场的一些演唱， 就是最开始，在没玩摇滚乐队之前，就没玩乐队之前，还是喜欢听流行音乐，唱流行歌曲。其实我不偏科，都喜欢， 都喜欢 ，而且都能唱。 对对对对，然后之后，先打一个岔，刚才那个旅行，有措辞的地方 啊， 还有那个什么。 他好可爱啊，我觉得。 哎，真的， 觉得很对不起， 这是 特别的可爱。 我们节目开播这么长时间以来， 对， 应该可以说是第一个歌手自己 diss 自己。 对，直接说对不起，我之前有一个词错了哈。 突然间想起来， 特别的可爱，而且特别的羞涩，对对对，很认真的在做音乐。那我也知道你是不是也在做一些自己的尝试，比如说写歌啊，创作自己的歌曲。就虽然风格可能还各项全能，而且没有特别的定，但是也会做一些原创，可能把自己的一些心思更加的融入到音乐当中。 其实这些年主要，还是主要以写歌为主， 写歌 个人觉得这块非常重要。就是尤其作为一个创作歌手，你就说，不管是什么，你做选秀啊，还是做什么，演唱会歌手，那个音乐节歌手，我觉得最后眼一个创作歌手。作品是最重要的， 对， 一定要自己的歌。 我可能比如说我这次来北京，我可能没什么太大的发展也没关系，但是我还是要写歌发专辑。他能不能给我带来什么东西已经没有所谓了， 重要的是在音乐当中的那个状态。 对对对，就是一张一张写，一张一张出呗。别人快一点，我慢一点。 所以之前也出了很多歌，是不是？都有哪些？ 我发行第一支单曲的时候是2006年， 哇， 是十二年前 ， 那个时候还现在网络还没有这么多这个 音 乐人。然后之后是，一直到，各种投稿嘛，往唱片公司投稿。一直到2009年，参加那个经文唱片的一个星火计划，星火一号投稿，就是非常荣幸啊，是这个歌曲被收录了，然后也是从那时候开始一点点找自己的方向，应该做什么样的音乐，其实自己心里也有一定的数，就是折腾呗，做呗， 又谦虚了哈。不管怎么样， 生活就在折腾啊。 对，生活就在于折腾，当然音乐也是要享受其中。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一听我们金阳自己的心思了，听他自己 的 故事。 对，今天呢，我们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金阳，这是一首原创歌曲，叫做《江南姑娘》。江南姑娘， 一起来听听这个里面又有怎样属于他自己的音乐故事， 一起来听吧。 就像春天提前来临，带来温暖的阳光，带走我昨天的日记，它好像有很多秘密，花很多钱时间旅行，没买过一件奢侈品，也不愿意再谈一份感情。我说江南姑娘，你别再四处飘荡，给你个温暖的家，给你有个肩膀搭。我说江南姑娘，剩下的日子没有多长，留下怎样，你的背影都发很长。 她美得让我着迷，她的笑就像春天提前来临，带来温暖的阳光，带走我昨天的日记，她好像有很多秘密，花很多钱时间旅行，没买过一件奢侈品，也不愿意再谈一份感情。我说江南姑娘，你别再四处飘荡，给你个温暖的家，给你有个肩膀搭。我说江南姑娘，剩下的日子没有多长，留下怎样，你的背影都发痕章，她美得让我着迷，她的笑就像春天提前来临。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于周金阳《江南姑娘》。 她美得让你着迷，不知道这个歌声有没有也让你着了迷呢？ 反正我是着了迷了， 我也是。 那真的特别想看一看，就是金阳笔下的，或者是说金阳唱出来的那个江南姑娘到底长成什么样子。 不管怎么样，各位通过音乐的方式，然后继续的关注我们的嘉宾啊，然后继续的去跟着他的音乐来一场音乐旅行吧。 对，金阳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跟大家说一下怎么样才能找到你。 怎么样找到你的歌曲，或者是你的 在网易云音乐上有 去搜索你的名字就可以，是吗？ 对 OK， 各位去搜索我们金阳的名字， 周金阳啊。如果大家喜欢这个江南叫做江南姑娘， 对 喜欢这个江南姑娘，喜欢那场音乐旅行的话呢，一定要去搜索加关注咯。好了，现在时间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20:57，我们今天晚上的挑战新歌声呢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非常感谢金阳来给大家用音乐的方式讲述故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大家即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我是大佐， 我是月月， 咱们明儿见了，拜拜， 明见，拜拜。 想的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北京榜 样，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